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2月14日星期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全国铁路昨天迎来了节后第二个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980万人次，同比增长6.6%，增开753列旅客列车，客流主要从南昌、成都、武汉、郑州等地去往北上广深、东北等方向。2017年1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发布，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4686.4万部，同比下降5.1%。智能手机以4503.1万部占据了绝大的份额。另外，四 G 手机出货量为4512.6万部，占比96.3%。国产品牌手机占据了总出货量的87.13%。铁路部门消息，近期铁路企业将对东南沿海高铁开行的时速200至250公里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整体来说票价有升有降。广西南宁海关8日查获了带有香奈儿标识假化妆品套盒120盒，含粉饼、口红、粉底液等，共1080件。近日化妆品的需求量大增，海关提醒不要为省钱而购买来路不明的商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各种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新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刻着轻柔的旋律，将人们逝去的记忆慢慢印满心间，浪漫而又充满着温情的片段，如一张张光盘，一旦精心的读取，就会清晰的显现。带上耳朵去旅行，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每一座城，每一首歌都有它独有的味道。欢迎你在整点之后继续来锁定收听品味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酸北。在节目一开始呢，要告诉你消息，现在只要拿起手中的手机，下载一个软件叫青天份，找到北京区，选择品味133，就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品味133，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然后呢加关注参与活动，就将有很多礼品要送给你。 断掉的问号，无言的拥抱，惨白的眼条，少了调味料，你竟然还觉得骄傲，自以为你值得依靠。 终于实现手机的你，又是哪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 感觉容易 上头上头。上头 只为了炫耀，却都没听好，提醒我要撒娇，约的会剧情全都知道，气氛冷到爆，脸上花三条， 不是手机的你又是哪一套？ 喵喵喵喵， 我不要， 喜欢你问感觉容易全上套上套， 变成 了我在敷衍，笑话的都一说别人疯掉疯掉， 心情好 想到，想到， 变成 了 我 的脸，笑话的都一说别人。 问号，敷衍的拥抱，惨白的面条，少了调味料，你竟然还觉得骄傲，自以为你值得依靠， 我总是要走一个你也要是那一套， 上没有真正的爱情值得回忆，一次一次告诉自己，伤心往事不该惋惜，一次一次提醒自己，这样的爱情转眼让它过去，但是你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在爱过后黯然地分手，让我不能够从头想过，这一次会不会错得更多？但是你寂寞的夜，有寂寞的泪，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寂寞的夜，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但是你寂寞的夜，寂寞的夜，让我忘了改变我的一切，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但是你寂寞的夜，寂寞的夜，寂寞的夜，哦，让我又不由自主轻易让你飞入我梦里。但是你寂寞的夜，啊，寂寞的夜，哦，让我在迷惑之中忘了曾经深深的叹息。

当中有时候会觉得一段友情离开了就淡了，一份爱情分离了就散了，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也许下一秒就不再属于你，对不对？没有能回得去的感情，就算真的回去了，你也会发现一切已经面目全非，而唯一能够回去的只有存在于心底的记忆，所以我们只能一直往前，你说呢？ 我知道半夜的星星会唱歌，想家的夜晚它就这样和我一唱一和。我知道午后的清风会唱歌，童年的蝉声它总是跟风一唱一和。但手中握住繁华，心情却变得荒芜，才发现世上一切都会变卦。当青春剩下日记，不死就要变成白发，不变的只有那首歌，在心中来回的唱。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天上的眼睛眨呀眨，妈妈的心呀不听话，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不平滑，啊，闪闪的泪光不平滑。心呀如冰花，家乡的茶园开满花，妈妈的心肝在天涯，夜夜想起妈妈的话，闪闪的泪光如冰花。 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 现历尽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出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啊，那一个人是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出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该隐瞒的事总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Pyramids around the night, watch the sunrise from the tropic eye. Just remember, darling, otherwise you belong to me. And see the marketplace in old Angier, send me photographs and souvenirs. Just remember when a dream appears, you belong to me. And I'll be so alone without you. Maybe you'll be lonesome too. Fly the ocean in a silver plane, see the jungle when it's wet with rain.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栖息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来到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2月14号星期二，农历正月18。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9度。廊坊明天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10度。首都北京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10度。近邻天津明天是多云，最高气温1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周三，我市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白酒这个东西不仅是用来享受的，也是居家必备的神器。你知道白酒除了可以喝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作用吗？比如啊，酱油瓶子里加一点白酒可以防止酱油发霉变质，在醋瓶子里加一点白酒可以增加美味，久存不坏。还有做菜放醋多了加一点白酒可以减轻酸味，擦玻璃的时候或者擦镜片的时候加一点白酒会干净明亮。再有就是青铜器很脏的时候用烧开的白酒擦拭就可以了。关于白酒你知道多少呢？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江湖招募令到。 FM 一零三三喊你来上班啦！是的，你没有听错 ，FM 一零三三现诚聘广告销售精英，只要你是20到35岁的有为青年，有市场营销类从业经验，快到碗里来！如果你不畏困难，总有新点子、新办法，我们等的就是你。更多机会、更大平台、待遇优厚，还等什么？我们在这儿，你在哪儿？详情请咨询17701115133，17701115133。全新梅赛德斯奔驰一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 AMG 车身分隔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梅赛聆听，梅赛生活，这是成功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你知道吗？其实人生这一部大戏一旦拉开帷幕，不管你如何怯场，都得演戏演到底。戏中的我们呢，爱犯一个错误，就是总把希望寄予明天，可是却常常错过了今天。过去了不会重来，未来无法预知，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不要让今天成为明天的遗憾。人生没有预言，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是弥足珍贵的，你说呢？ 今天我又彷徨路上，看着冷漠的人群和夕阳，心中泛起那些过往，刹那间眼泪不停地流淌。昨天曾经年少轻狂，不舍为爱疯狂，依稀想起你的模样，依然给我温暖和忧伤。我想回到那自由自在青春的时代，不回头地奔跑和幻想。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时光，不回头地奔跑和狂想。我想站在那蓝天那海放声的歌唱，就像青春一样怒放，就像青春一样怒放。 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发生昨天的话呢，昨天已经过去了，就应该让它过去，只要过好今天，明天自然会很美丽，不是吗？放弃可以说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因为对生活寄予太多的渴望，对未来秉持长久的梦想，许多东西不能割舍。但是生活有时候是低谷深渊，过多的重负可能会加速坠落，带来精神的不堪，你说呢？ 痛要痛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有资格被安抚，并不是我喜欢孤独，只不过我比较忍得住，爱要爱到什么地步有资格去痛苦。既然已经各走各路，倒不如为单身而欢呼，爱到结束差点忘了复原的天赋，没人帮助要懂得自己找油水和脚步，难免怀古，分手原来不是谁被谁辜负，可惜了这幸福，我还值得。结束差点忘了复原的天赋，没人帮助要懂得自己找药水和脚步，难免回顾分手原来不是谁被谁辜负，可惜了这幸福，我还值得被祝福。爱到结束再多控诉也于事无补，没人帮助要懂得自己找药水和脚步，难免回顾分手不是我不被幸福眷顾，反而应该清楚，我还值得被祝福。

生当中是需要知己的，不管是爱人、朋友还是情人。如果在那里能够得到心灵的慰藉，同时又可以畅所欲言、无所顾忌、苦闷欢笑，他都会陪着你的话，这就是我们理想当中的知己。有了这样的知己，会让自己的生活不再寂寞空虚。而对于你来说，有这样的知己吗？这里是品飞1033城市声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频道，我是桑北，我们下小时再会。 你说明天就等明天，明天似乎离我太遥远，我在思念，只能思念，有思念填充没有你的眼，寂寞冲破了底线，在心中盘旋你看不见，任由心痛在蔓延，怎么勇敢去跨越，跨越怕感情去拉结， 在不在 全世界都在变， 却不管你存在， 你纵然不愿回，却从不曾了解，我要的不过周身的蓝天的感觉，怕真心去了解， 你才明白 我已经走不开， 不得能被离开， 别只给你的爱却不给我未来，我用什么等待， 全是你，温馨你。 自飘逸，人无语。不懂秋风下下地，故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在一首别离还在爱你，缘分竟然默许你离去。情在一首别离灵魂若离，愿成花瓣落地飘断了不去，而我酝酿情绪只能饮醉意。风沙沙地，故窗外已是你。故事远去几华里，等结局我犹豫轻叹气。琴声里愁几许关于你，情在一首遍地还在爱你，风景远过去你离去。心在一首遍地灵魂的雨，眼中花瓣落地飘断了过去，而我酝酿情绪只得饮醉意。烛火摇曳黑明落尽，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年来，燕郊高新区在保持经济社会稳健发展的同时，不断推动城市转型和产城融合，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在积极为城市发展注入创新元素，凸显环境要素竞争力的同时，努力在传统产业模式中突围而出，在更高起点上实现更高水平发展。新春伊始，位于燕郊高新区的河北鼎联科技有限公司里一片忙碌。作为一家聚焦互联网生态信息技术服务的科技型企业，该公司涉足互联网地图数据、360度全景制作、无人机航拍、UI 设计、H5 应用开发等业务，凭借着技术创新，已经成为了业内的佼佼者。同样是入驻燕郊高新区的企业，易安医疗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也正享受着科技创新带来的好处。该公司是全国领先的手术室 ICU 设备研发制造厂商及医疗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之一。公司2011年由北京迁至燕郊高新区，并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也带来了上下游17家公司在此落户，产生了行业集聚效应。此外，燕郊高新区还抓住京津高科技企业在此地科技成果转化的机会，建立了以生物制药、新型材料、电子信息为主的产业业态，形成了科技发展、绿色环保、产城融合的园区氛围。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为燕郊高新区提供更多资金、人才、技术深度转化的机会。而燕郊宽松的环境、良好的前景和低廉的成本，将会吸引更多高科技企业入驻。目前，燕郊高新区具有国家级企业孵化器1家、众创空间2家、省级企业孵化器2家、市级企业孵化器2家、众创空间3家。

有人犯了错，有人承受这一切，其实我早该看透。我从不曾伤害你，把所有痛苦埋藏心底，不肯回首就不要再想起，平平淡淡也是结局，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我愿意。一直都只是多余，我们合演这出戏，有人犯了错，有人承受这一切，其实我早该看透。我从不曾伤害你，把所有痛苦埋藏心底，肯回首就不要再想起，平平淡淡也是结局，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我愿意。爱过的心又怎会伤害你，把所有痛苦慢慢忘记，不肯回首就不要再想起，平平淡淡好过传奇，宁愿伤心绝不愿伤害你。我相信世上还有天理，问心无愧就值得走下去，狂风暴雨依然挺立，我愿意。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说一说你经历过哪一些非常扫兴的事儿。这时候看到可可说，记得最扫兴的事儿呢，是上中学时有一次考试，好多题目都不会做，可是我考前做的小抄都装在口袋当中，于是把不会的题目都给偷偷的翻小抄抄上了。可是抄到最后题的时候呢，竟然被站在窗户外的班主任给发现了。然后那一次考试我的成绩是零分，丢人丢大发了。首先我想说，好像很多班主任都比较喜欢透过窗户来监督学生哈，经常一扭头就可以看见一张严肃的面孔出现在窗户外。其次呢，我想说让你丢人丢大发的根本不是那一次考试是零分，而是你在作弊。人呢贵在真实，哪怕只考一分，那也是你的实力，对不对？所以也是提醒广播前的每一位朋友，无论是学生还是上班族哈，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要弄虚作假。 你要过的冰我跟在天地上，你看过的书我天天都在看，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比人去模仿，你人在伦敦，我正乱听你的诗。你说你感冒，我呼吸多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够疯狂，寂寞才能抵抗。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笑话，傻瓜力量大。你穿过的鞋，考上我的香水，你爱过的他，我 试着去了解，用你轻一些，从放多一些，用时之味会帮助爱溶解。你才爬出了我离开的期许，等你到纽约进饭店就能读，穿针穿祝福，穿针穿孤独，没有你住爱只是空放牧。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但是我不怕，也许我傻，我不怕笑话，傻瓜力量大。 Melody，

假面，每一个晚上在音乐的旷野，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发射出神话和自我的尊严。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白天肮脏，夜晚不休，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的啤酒，又是激昂又是低首，非常善于等候。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外表冷漠，内心狂热，那就是我。我很丑，可是我要音乐的啤酒，一点卑微，一点懦弱，可是走不退。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